第五集，进军新艾萨利。暗夜精灵的反抗军在拉文凯斯领主的集结下又增加了不少人，大军算得上声势浩大，但马法里奥却没把兵力的多少放在心上，只是在等着拉文凯斯下达行军的号令。马法里奥看着右边，只见他的伙伴们也在耐心等待，随时准备跨上坐骑。罗宁和克拉苏斯继续就某些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布洛克斯则望着前方的地平线，脸上带着老兵特有的淡定与从容。在他们所有人当中，或许只有这位兽人真正明白等待他们的到底是什么。布洛克斯手握马法里奥和塞纳留斯为他特制的战斧，仿佛已置身于战场之上，抗击潮水般涌来的敌人。尽管布洛克斯经验丰富，饱经战火的历练，然而拉文凯斯领主与其他军事统领却从未请教他一二。他曾与恶魔们近身搏斗，却没有人找他打听恶魔的优劣短长，或是其他有助于增强士兵战斗力的技巧。诚然，克拉苏斯和罗宁智谋过人，但魔法才是他们的强项，而布洛克斯才能向他们传授更多的实战技法。我的族人或许会因为傲慢走向灭亡，这个悲观的念头不禁让马法里奥愁眉紧锁。这时突然有个人骑着坐骑奔向他，他心中的阴霾瞬间一扫而光。 马法里奥，我还以为大战在即，我们没机会再见面了呢。 与之前的几次见面不同，此时的泰兰德不再是和平时期神殿中的那副打扮，而是穿上了更适合战斗的衣装。他脱下了随风轻摆的白色长袍，改穿上合身的铠甲，上面装着几层护板，以便与他灵活行动。泰兰德从脖子到脚都被铠甲包得严严实实，身后是一件白色的薄纱披风，似乎将月亮的光华披在身上，与他的整套装束有些不搭。他的臂弯里还夹着一顶带翼的头盔，以便战斗时为头部提供保护。对马法里奥来说，此时的他更像是一位战士。泰兰德显然也看出了他心中的想法，不等他发问就主动开口。 马法里奥，你还记不记得月神有黑夜勇士的称号？他能把在战场上壮烈牺牲的勇士们带回来，让他们化成璀璨的星辰，以表彰他们的英勇气概，这些你还记得吗？ 我没有对艾罗恩心怀不敬，泰兰德，只是以前我从没见过你穿成这样。我更担心的是，我怕战争会彻底改变我们所有人，前提是我们能活下来的话。 对不起，可能是忧郁让我变得急躁了。高阶祭司命我带领一对新手女祭司去参加战斗。 你的意思是？ 也就是说，我们不仅要随军出战，帮战士们治疗伤口，还要跟将士们和月之守卫们一起上阵杀敌。高阶祭司说，如果我们想要击退恶魔，所有人都要做出新的尝试，担负起新的职责来。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可就难了。我刚刚还在想，想要扭转我们族人固有的看法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要是克拉苏斯建议让他们去找矮人、牛头人和其他种族结盟时，你能在场就好了。 他们能答应跟他和罗宁联手已经是奇迹了，更何况是牛头人？难道克拉苏斯没想明白这点吗？ 他当然知道，但他和我们当中的某个人一样固执，说不定还要更加固执一些。泰兰德，你这英姿飒爽的模样真像个战斗女王，就算是艾萨拉也不过如此。 伊利丹尼， 实话说，你就是黑夜勇士的化身。我听说你已经成了一大群祭司姐妹的统帅。 高阶祭司说我最近进步神速，还说在他指导过的学生中，只有我能以这么快的速度达到如今的水准。 这并不奇怪。我们要出发了。 我要回去找我的姐妹们了。马法里奥，祝你一切顺利，当然也祝福你伊利丹。 有你的祝福，我们已是胜利在望。 谢谢。 看上去他比我们更适合上阵杀敌。 嗯，而且他也应该会成为某人的好伴侣，对吧？ 你说的对。 出征时刻已到，我命令你们随我前进，两位大师。 遵命。 还是选择在夜晚出击，还是老一套。这肯定早在阿克蒙德的预料之中。尽管你们的族人已经在竭力适应战斗的变化，却还是不愿冒险。 有这么多的兵力，我们必定可以击退恶魔入侵者。拉文凯斯大人肯定会率军扫平那群践踏这片神圣土地的魔鬼。 但愿如此。 随着最后一声号角响起，暗夜精灵大军浩浩荡荡地向新艾萨利进发。放眼望去，漫山遍野都是装备精良的军队，这不禁让马法里奥的自豪感油然而生，将刚才的担忧抛在脑后。各个部族的战旗汇聚在一起，象征着这片幅员辽阔的精灵王国已经形成联军。步兵们步调一致，犹如一大群蚂蚁一样一往无前地奔赴盛宴。耶刃堡迈开大步，信心十足地向前跃进，背上的骑士们头戴战盔，目光犀利地望着前方。大多数士兵拿着长剑、长矛与弯弓，身后跟着一辆辆工程器具，有弩炮和投石车等，被一对对黑豹拖着前进。操纵这些武器的大多来自拉文凯斯家族。暗夜精灵并不习惯使用这种装置，似乎只有目光远大的拉文凯斯向他的子民们传授了这种克敌制胜的战斗技法。虽然他拒绝与矮人和其他种族结盟的决定让马法里奥感到不安，但从长远来看也不会对战局产生太大影响。拉文凯斯仍然坚信艾萨拉在这场战争中很无辜，他最后肯定能让燃烧军团凄惨收场，毕竟他们也不再有别的选择。在拉文凯斯领主的鼓舞下，精灵大军再次变得信心百倍，第一个晚上就走出了很远。指挥官终于下令允许他们白天停下来稍事休息两个小时，士兵们便即刻安营扎寨，还在前锋线上部署下三步一岗、五步一哨，谨防恶魔大军突然来袭。眼前这片土地尚未遭到燃烧军团的血洗，南方的森林郁郁葱葱，北方的山岭也是绿意盎然。拉文凯斯派出哨兵前往各个方向侦察敌情，却一无所获。马法里奥立即被这片林地吸引，感觉那些绿树像在轻声呼唤他的名字。趁同伴不注意时跨上黑豹，他离开大部队朝林中跑去。加罗德影哥马上就发现了他擅自离队的行为，赶忙骑上黑豹追赶。 你给我回来，你不能独自一人到那里去，你难道忘了？ 放心吧，加罗德，虽然这片林地有些不同寻常，但我却丝毫没有感觉到恶意，我去看看就返回。 你不能独自一人。 我哪里是独自一人，不是还有你吗？ 请你别在里面逗留太久。 好的，队长。 欢迎回来，马法里奥，我引以为豪的弟子。我等你很久了。 月神在上， 拜见您，我光荣的导师，很高兴见到你。 欢迎你来到这里，加洛德影哥，你的祖父可是这片森林的老朋友。 这太不可思议了，伟大的丛林之王。 马法里奥，你陷入了困境，即便是在翡翠梦境里我都能感觉到，我感觉到你的不安。你不能害怕到梦境中行走，孩子，不过现在还不是再次进入的时候。对了，你有一部分训练尚未完成， 所以我选择在这段空闲时期对你加以指导。 空闲时期？此话怎讲？ 我的其他半神朋友，他们在对付恶魔的策略上仍存有分歧。我们是要抗击恶魔，可是我们早就习惯了各自为战，想要精诚合作谈何容易？每一位神灵都认为自己的主意比别人更胜一筹。 是吗？ 是的。耐心等待吧。这次我们相处的时间不会太久，所以我会加快速度，在一天之内将技能传授给你。 绝对不行，我接到的命令是…… 他在我身边的时候，我会保护他的安全。只要你们的指挥官需要他，他就会立即回去。我不会害你无法交差的。 好的。 回去做你的事吧。我会确保马法里奥平安回去。 遵命，大人。 我可不是你的大人，加洛德影哥。我只是塞纳留斯。快带上我的祝福回去吧。 遵命。 马法里奥，我们的训练必须马上开始。要想拯救这个世界，不让它毁在恶魔手里，必须尽快掌握所有知识，全力以赴。